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在京城帮帮团听众求助的问题当中，关于烹饪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前不久有听众求助问怎么做清蒸鲈鱼，我们的另外一位帮友很快的用文字的方式帮我们描述了他自己做清蒸鱼的过程，而且还自我感慨此方法做出来的鱼可以和大饭店媲美呢。带着满满的好奇心，我们拨通了这位提供方法的听众朋友的电话。当然除了做鱼之外，我们还了解到了更多的实用信息。喂，你好，我是帮帮团。 哎，你好你好。 哎，你好，听说您特别会做清蒸鱼是吗？ 我在那个帮帮网回复了一下。 哦，就是想亲自跟您切磋一下，在家蒸鱼老蒸不好，就是从选鱼啊，到怎么收拾那个鱼啊，到底都放什么佐料啊？ 挺简单的。您喜欢吃什么鱼？是不是一般都鲈鱼啊？ 就以鲈鱼为主吧。 就是一般买回来买鱼的人，他不都给收拾吗？都给你清好了。 嗯， 回来以后你就稍微拿改刀稍微片一下，拿几刀。 这个鱼买多大的口感比较好啊？ 太大了，蒸的时间不长嘛，差不多1斤左右应该差不多。 您就是每次差不多都买这个斤数的是吧？ 对对对，因为我平时以前呀，我不太爱吃清蒸鱼，因为我口味重。后来就用那个李锦记的那个蒸鱼豉油，用这个，哎，弄完以后我觉得又真是挺好吃的。 那这鱼收拾完了之后怎么改刀啊？ 就拿刀，你把那个鱼背啊那块你就拉几刀，切点那个姜丝葱丝撒在上面，然后你就上那个上锅蒸就行了，蒸个10分钟左右吧，然后你就弄出来，你就到那个超市，一般大一点超市啊，买那个李锦记蒸鱼豉油，一定要买那真的。 上面还用撒点盐什么什么腌一下之类的吗？ 嗯，看您口感嘛，现在都不吃太咸的。你就直接那个蒸10分钟以后，弄开了以后买那蒸鱼豉油，直接打开以后往上倒，倒呢这就跟口味儿，比如说你想吃重一点的呢，就稍微多倒一点汁儿；你要是口清淡呢，就少倒一点。倒完以后在锅上再蒸上几分钟，这样差不多10几分钟就基本上熟了。熟了以后你弄点那个香菜丝儿吧一撒，完了你在吃的时候。正好有汁儿，有什么吃的那个味道就特别鲜嫩，特别好吃，就跟外面饭店做的那个味道似的。 您等于就是中间还回一次锅是吧？先蒸10分钟，然后根据口味倒一些蒸鱼豉油，然后再蒸一会儿。 对，它专门有那蒸鱼豉油，它就是专门用于蒸鱼的。 豉油是什么鱼都可以用这个吗？ 对，都可以。 那您平时吃的比较多的是什么鱼？是鲈鱼吗？ 对，一般吃的要是清蒸的话，就是鲈鱼比较好一点。 哦，我听您的意思，您好像挺会做饭的，也挺会做鱼的。那您是不是做红烧鱼更拿手啊？ 对，我做红烧鱼啊，什么红烧的排骨、鸡翅这些都非常好吃。 哎呦，那太好了，我好好跟您学学啊。那这个红烧鱼选什么鱼比较好啊？ 红烧的那个草鱼啊，什么都可以，草鱼比较好一点，刺少一点。 做鱼做不好吧，老有一种那个腥味儿，怎么去那个腥味儿呢？ 搁点那个料酒，然后做鱼做肉一定得放那个胡椒粉，胡椒粉就去腥了。 哦，您是用胡椒粉去腥？ 料酒啊，你像做鱼做肉类的不都得搁料酒吗？ 就是红烧类的，甭管是鱼啊还是肉啊还是鸡翅啊，想去腥提鲜，您都是搁料酒，然后再撒点胡椒粉是吧？ 对，现在我一般都用李锦记酱料，有味精啊，什么鸡精什么都不用了，加一点那个蚝油，做起来又鲜又好。你像红烧的，李锦记专门有红烧汁儿，你要是口味淡的话，你就拿炒完了以后，比如说鸡翅啊、排骨啊什么的，炒完以后直接就倒那个，搁那锅里焖焖焖，搁点姜片，搁点大料瓣，它就什么都不用搁了，味道非常好吃。 那您在做排骨的时候，之前还焯那水吗？ 你焯也行，我最早以前是不焯的，后来就稍微开水过一下，过一下以后就去油锅嘛，然后你就炒，炒完了搁姜，搁点那个大料把，倒上那红烧汁儿，就慢慢的焖，开锅以后就小点炖火，然后它不就那个味道都进去了，非常好吃，搁一点那个蚝油。 您好像对吃还是挺有研究的哈，您是做这行业的还是就是喜欢呀？ 不是，我在医院里上班，有时得出去吃完了回来就喜欢那个骨头骨头，所以有时朋友啊什么的，包括我婆婆80多岁，她现在吃我做的，她就觉得更好吃了。其实是调料也很重要。 哦，太好了，都是在生活当中摸索的是吧？ 对对对。 嗯，我是听您在那个帮帮团里面写的那个写的特专业特别好，我就以为您以前是干这行的呢。我看您那个网名比较衍生，您是我们的新听众吗？ 我这也是那个一个大姐她告诉我的，因为我不在医院上班嘛，她父亲那个身体不太好，然后打电话咨询我，就跟她说一些关于老年人的健康啊，各种疾病啊什么的跟她说一下，说后来就聊起来孩子，后来他说他家姑娘结婚了什么的，因为我家孩子不是没结婚吗，后来他就说是他姑娘，就是咱们这帮帮团上面，这个也是他发给我的，让我加关注。前两天无意当中我说的我试一下，我就打开看看关注，说完以后哎呦没事就往下翻，一翻呢就有人什么耳鸣啊，什么多发性小肠那个血管瘤啊，我就在上面回复了一下，哎，回复了不是留有电话吗，有的人就打过电话来咨询，天哪，现在没事上去翻一翻，有适合自己知道的呢，我就在上面回复一下，嗨，反正就正好知道，也可以帮助一些想知道的人呗，就是这样。最多有一星期，我关注这个， 算是我们的新朋友是吧？ 对对对。 那您是不是平时也挺爱帮助别人的呀？ 因为平时在医院里上班，有人咨询的病例啦，然后这事那事的，在单位也是， 哦， 不管什么人。就是问到自己了，都很乐意告诉别人分享呗。 哦，您是在医院上班？ 都退休了。 那您是大夫吗？还是工作人员？ 学护理的，后来搞医疗器械呀。 所以您就对医院里面的科室很熟悉，大夫都很熟悉。 对呀，本身我们不是医生嘛，但是我们也是学医疗这块的，就只不过深度跟他们学的不太一样。但是30几年了，也基本上什么科也差不多都知道吧。 大家求医问药方面的求助，至少在信息方面，您能够给提供一些好的渠道，是吧？ 对对对。然后现在退休了，又到地方工作4年多，现在我又在关注中草药健康养生这块，然后护肤品现在也都用中草药的，做一些皮肤水疗啊，有一些补水呀、啊，做面膜啊，针对有些有痘的、出斑的，怎么告诉你怎么去护理啊，周护理、日护理啊。 哦，那食疗方面呢？ 现在秋冬季节不比较干燥嘛，主要是润肺。今天晚上我们有个战友群，然后让我给他讲怎么养生。 您先给我讲讲吧。 我不是弄了个美片吗？我没事跟那个我们同事也是拍些照片，拍完照片呢就给他弄出来呢，发个美片，感觉挺好的。哎，我发现在美片上发一些那个文章，然后我还把我的那个当兵的照片也发到那个群，这样我发在美片里呢，别人想看也能看到。 这样呢，我给他们讲的是呢，我一调出来有图有什么的，你给他讲，还特别省事儿 啊。有图片还有文字，更能吸引人，是吧？ 对呀、啊。 那您今天晚上准备给大家讲什么呀？ 就讲那个秋冬养生，主要是讲润肺这块儿，因为比较干燥嘛，不管是整个呼吸道啊、肺部啊，包括皮肤都会干燥。吃点无花果啊、百合呀、啊、白茅根呐、啊，喝点蜂蜜，像芝麻、核桃。甘蔗、牛奶这些都是生津润肺的，平时还养阴。这个季节一定就是少吃辛辣的，有些煎炸的一些东西尽量少吃比较好。 那么皮肤干燥呢？ 对对对，这时候肯定就是要补水啊，保湿补水，让这个皮肤喝足了水。然后我用的这个护肤品里都有银耳、麦冬、玉竹啊、百合，它都有润肺的，再加上我自己的一些手法做水疗。我不知道您多大啊，我是63年， 我比你小多了 啊，至少是吧 嗯， 至少出去以后他们感觉我皮肤非常好，因为我以前油性皮肤，就是满脸出痘，包括脖子上都出痘。我这些年的调理护肤的一些知识啊，学了这些确实有帮助。现在我这个岁数肯定就是抗衰老啊，提升皮肤，要不然它每天这个皮肤因为地球的吸引力都会有下垂，现在呢就要往上提，夏天美白美主，到冬天呢就得抗衰老补水， 连吃带用内外都需要关注哈，保养。 哎，对对对， 嗯，这是脸、 就是、 那么到了这个季节吧，我们还有好多听众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手脚干。 手脚干裂，就是现在外边好多那个用的东西吧，去油啊，去这个污能力特别强。但是一般去这个呢，肯定都是强碱性的，你越洗越干，等于强碱性的把你手脚的这些油脂啊，保护的东西，因为你去的太多了， 嗯， 所以一定不要用强碱性的，要用弱酸性的。 就买的时候就注意哈，它的那个程度。 对对对，现在外边很多、 嗯、 还有好多很多化学的东西。感觉比如说祛斑的美白呀、啊，有用一下感觉非常好，一下子就白，但是你想肯定是对皮肤有个伤害。 风没有方向的吹来，雨也跟着悲伤起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风伴着刮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选择等待，记忆是阵阵刮响，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刮响，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提醒我花香常在，就像我的爱。 感谢这位热心的听众和我们一起分享的关于做鱼养生以及养颜的话题，因为分享也是一种帮助。那么在歌曲之后，我们将和另外一位听众再来分享他做清蒸鱼的方法吧。 风伴着花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选择等待，记忆是阵阵刮响，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刮响，一起走过永远 紧握花香常在，就像我的爱。啊，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风吹起花的香味就像你的爱。 最好买那个鲈鱼，因为那个鲈鱼呀、啊、它肉质比较鲜嫩，完了之后也比较好熟。你买回家去之后呢，给它清理干净，然后呢用盐、白胡椒粉还有料酒，然后把那个葱跟姜啊切成大一点的段儿，稍稍的腌制差不多十分钟左右吧。做上锅，做上水，然后把葱跟那个姜放到鱼的肚子里，然后呢把鱼放到盘里。这个鱼啊，就鱼身的下边呀、啊、一定要用两根筷子给它支起来，这样呢能保证它那个熟的均匀。这个锅一定要是等水开了，水开了之后呢，然后把鱼做上去，蒸十分钟左右，一条差不多一斤半左右吧，一斤二两三两，一斤半左右的鱼蒸十分钟就可以了。嗯，然后呢把鱼拿出来，那个鱼汤啊很腥，一定要把它倒掉。倒掉之后呢，然后现在咱们超市里都很方便卖那个蒸鱼豉油，然后你呢倒一勺蒸鱼豉油浇上，然后再切一点点葱丝香菜丝，均匀的码在那个鱼身上，然后再做锅烧一点热油，等油热了之后，呲啦往那个鱼身上一浇，就吃去吧。 谢谢我们这位听众为我们提供的做清蒸鱼的方法。如此听来，两位阿姨的做法有些相似之处，但无论怎样，只要好吃就可以了。那既然说到了清蒸鱼，我们就不妨再来听听专业人士、专业的厨师是如何打理的吧。 适合清蒸，基本上瘦小一点的白肉鱼都适合清蒸，基本上大家常见就是鲈鱼、桂鱼这种，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的，基本上在一个一斤多，或者就是600到800克吧，这样是比较合理的。每个品类是不一样，但也有通用的规则哈。简单来说就是依靠看看它颜色呀、表面啊，包括鱼的眼睛腮啊什么，这样是看二，看它那个状态，活的话就看它动不动嘛。那如果要是它本身就是冰鲜的，就看它饱含水分这个程度，主要还是靠闻一下它的味道。真正的海鲜没有什么味道，可能是淡淡的海水味儿，可能是没味儿。那如果比如说这个鱼真的鱼味儿特别重，就特别腥了那样的，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就是它已经开始腐败了嘛。像鱼的话，基本上鱼鳞它肯定会帮你打掉，然后内脏会帮你拿出去，但是肯定打得不干净，要自己再弄一下。尤其是就是腹内，它腹内是有一层腹内膜的，很多的海鱼要把这个膜全部都洗掉。它贴着那个脊柱的那个地方，你用指甲划一下，它那个里面有一根特别粗的血管，要把里面那个血液也要洗出去，然后表皮包括就是长的鱼鳍的那一块也要完全剪干净。就是如果您家里那个鱼头要是不吃的话，就直接让那个就店主把的那个鱼头去掉就得了。就是它的腥是来自于那个血液，它的鱼头里还有很多血液嘛。也可以这样，比如大家喜欢做那个清蒸鱼嘛，可以把鱼头切下来，先用水泡泡，把里面的血水泡出去，然后鱼鳃开开之后，把那鱼头能立在盘子上，然后鱼头跟鱼身子是分着蒸，蒸完再给它组合在一起，您再浇汁儿啊，就是调个味儿。这鱼头肉比较厚嘛，它的成熟度其实不一样的。你要是整条鱼的去蒸的话，把鱼头蒸熟了，鱼肉其实已经老了，蒸的话还是要时间短一点。包括把鱼肉直接就片成片儿，滑熟，